新的一年绝大多数还是沿着原有的基调在慢慢的前行，但是时间和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想要什么就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其中，你停滞不前，梦想永远只是梦想。现在经历过的失败是在提醒我们需要改变，需要前行，需要成长，或许力度也可以再大一点，明天就会换个方式出现。今年今天此刻，你愿意主动改变吗？不惧短暂的阵痛，主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花的姿态》。 早上醒来就要

间已足够，让我学会放弃。不管你如何影响我心情，当你寂寞时候，我会在你身边。不管多久，我去感受。 也许你可以对陌生人客客气气的，可一面对亲人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有的负能量瞬间爆发。有人说你永远只能伤害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悲凉的真理。周国平说，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则是一种教养。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我想最好的教养就是不对亲近的人发火，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

知道的事。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2月3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2017年一季度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部署。陈吉宁强调，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用硬措施、硬办法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今年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关键一年。今年年底，3D 公交地铁将一体化，京津冀市民持京津冀互通卡可刷北京公交地铁。近日，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表示，京津两地高铁有望率先实行月票制，高速取消通行费。今年市城市管理委将着力推进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两套回收系统的两网融合，并拟于上半年出台指导意见，切实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源头分类。出门旅游本是乐事，却总被景区厕所添了堵。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旅游委获悉，今年北京市将新建改建120座旅游厕所，将增设第三卫生间，增加女性厕位和无障碍设施作为重点，同时还将探索厕所的市场化经营。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冷 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仍愿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仍暖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人生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将过去清零，让自己重新开始，不要让过去成为现在的包袱，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远。人的心灵就好像是一个容器，时间长了里面难免会有尘渣，要时时清空心灵的尘渣，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该忘记的时候要忘记，删除心灵的垃圾，每一天都要刷新自己，这样才能重获新生。今晚过后，你准备迎接更好的自己了吗？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李玟《自己》。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去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关在屋里，听同一片 CD， 麻痹所有的泪滴，我全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伤痛的心仿佛无法痊愈，心痛难过只因为你冲动，没有后悔不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付出付出我的全部，我给你幸福。 Oh yes or no， 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重头。你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问同一个问题，放不开他的离去。你该学会勇敢地接受他做的决定，不再惦记他留下的痕迹。想要永远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付出付出我的全部，我给你幸福。 Oh yes or no， 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你的双手，就让一切从此只为你烦忧。 You gotta tell me what can I do， 我早已决定甘心的为你付出付出我的全部，我给你幸福。 Oh yes or no，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从头。

出一分，我用十分来抵。也许我不算太聪明，但爱也不需要处处耍尽心机，那又何必？我不要求你为我改变心或命，只希望彼此能够诚实而已。如果你累了就说一句，请不要给我所谓你仁慈的客气，那又何必？我们俩爱都爱了，又何必讨好？错都错了，又何必求饶？你希望我像一只猫，但你知道我做不到。痛都痛了，又何必讨好？错都错了，又何必喧闹？如果爱情是场风暴，我们让风停停好不好？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周周。在伦敦的街头漫步时，就好像行星不断地变换着轨迹。比如现在你在东区，被艺术家和孟加拉餐馆包围，然后你走过马路，就能发现自己被城市里的职业男性包围着。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戴着劳力士手表。再走几米，你可能又会发现自己印在混凝土摩天大楼玻璃上的影子。所以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一般的连续变化的故事。1966年的大火摧毁了几乎所有中世纪的建筑，从那时起，这座城市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更新，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景观也恰恰反映在了城市的地板上。铺平的道路、餐馆、商店、教堂以及公寓，所有的建筑共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异构和不可预知的拼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伦敦的路面所吸引，甚至专门为了看地板而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管是行走还是旅行，低着头走在路上的人少之又少，大家都很期待抬头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高高的建筑，美丽的风景。可是去伦敦旅行呢，一定要低头走路，因为在这里让你最难忘的不是充满着纪念意义的石碑雕塑，也不是秀色可餐的当地美食，而是地砖，被我们踩在脚下的那些地砖，它能给你带来的惊喜绝对不亚于任何城市里的建筑。在伦敦市中心广场外面的地砖里，镶嵌着各种各样有趣的金属图案，钥匙、勋章、钱币、爱心，这些金属小物件的来历和附近的育婴博物馆也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博物馆记录着育婴堂从1739到1920年间的历史，而这家医院在当时也主要收养和照看被遗弃和寄养的婴儿。除了有比较特殊意义的地砖，当然还有各类颜色和风格的地砖，是它们让整个城市像一个马赛克的万花筒。有一个摄影师可以说为了艺术踩遍了伦敦的瓷砖，艺术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留意到自己身边存在的艺术，就像我们脚下踩着的瓷砖一样。如果说文字能够告诉你历史，而关于伦敦的很多消息当然也就写在这些马赛克的石头上。古老的教堂里，不知名的小街道，各具特色的餐厅，如果你去伦敦，偶尔停下脚步低下头，也可以听一听地板在诉说的故事。感谢收听本期969旅行者，我是周周，希望你的每一次旅行都能像艺术一样富于变化，充满色彩。 歌颂这种平凡，一亮

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经心地摔过鬓角，笑可以天然地飘洒，心是一地草叶唯一的家乡，是我从不能朝阳的远方。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